秀，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子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烟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记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上回书给您说到，这个大爷王志文一看二爷王志武要吃亏，家里的教师爷呀不是好人，他倒没想到这个罗潘是杀人越货的啊通缉犯，倒没那么想，准知的这不好惹。现在既然烦出人来了，打庆娘那儿宝梅要娶我妹妹王小娥，就知道家里这码事要乱，为防患于未然，把这个啊一个侠客也是他的朋友叫张斌张子侠给请来了，帮着一块拿这个罗教师。那么半道张斌碰上苗吉庆了，苗吉庆啊是让张斌给引来的，苗吉庆是憋着呀自己这钱包丢了，那么谁把我的钱包捡了去，我找他要这钱包，跟着这黑影到这院一瞧，堂屋亮的坐屋仨人，脸冲外非是旁人，正是狗少潘豹。那苗吉庆还找钱包干嘛，先拿他呀，为他来的好，我跟着老师在外边漂泊就没拿他，你瞧今儿在这儿碰上了，那行了。苗吉庆不管大许多，就在院子里边大喊一声，潘豹你跑不了了。这儿和大爷王志文二爷王志武陪着罗教师正喝酒，罗教师就听外边有人一喊，潘豹你跑不了了，机灵灵打一个冷战，脸上这色儿就转了，吓坏了。他跟苗吉庆在一块儿待一年，他能听不出苗吉庆的声音来吗？这要真说是师傅云龙九县周巡在外边，那出去只要你不还手，老头绝不要你命，你跟着走，哎，到案打官司，把这个事情澄清。至于说官府怎么断，那再说。说比如说断给人敌了，啊，敌偿对命，下的大牢，这还有缓儿，有什么缓儿啊？ 下大牢他得等着秋后出斩去。那么你有能耐你踹料走啊，江湖上有朋友可以劫牢啊，再把你借走啊。那这是落老师手里头，死孩子放屁有缓儿，落苗金庆手里可不成。苗金庆多狠，你别叫他能耐没师傅大，他下手可狠。再有一个，他能耐是没我师傅大呀，他比我可有能耐呀。我攀报你别瞧跟这儿给冷爷打跑了，就我这样的六个算半打，这四根都两打半都打不过一苗继庆，够不上人家苗继庆一大脚豆啊。攀报脑子还够快的，攀报拿手一指王志文王志武，什么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儿喊泽子攀报，你别跑，你跑不了了。我姓罗呀，我在这府上，我姓罗，叫罗攀呢。这谁呀？谁喊呢？紧跟着回手就吹灯，噗一下，他把灯吹了。王志文、王志武是本宅主人，听见外边有人喊，知道闹贼。外边这句话也听明白了，攀报你别跑，你跑不了了。这谁呀？跟谁说话不知道啊！一瞧教师爷手够麻利的，回头一吹这灯，那是我们教师爷要护府拿到了，甭问出去，把责任拿住。他这一吹灯呢，外边的黄眉童子苗继庆不敢贸然动手。怎么？他能耐大，能耐大也不行。敌在暗我在明，到底攀报这小子有两下子，更何况污了仨人呢？他不知道攀报左右坐这俩是什么人，撩自己衣上亮出一对懒龙锤，可了不得了。苗继庆在这对锤上下过功夫，苗继庆就不亮兵刃，寻常的侠客也打不过他。今天要拿攀报是如临大敌，一亮自己掌中这一对懒龙锤，他知道有一道黑影儿把他引来的，他还得防着这黑影儿。这黑影脚程不慢，错来张斌张子霞真要跟苗继庆动上手，他未见得打得过苗继庆，但要光凭脚力他可不输给苗继庆。那么苗爷一时手鼠两端没敢进屋，攀报得功夫了。攀报伸手摘后窗户，低了腰上后窗台，顺后窗户颠了。王志文王志武气死不会的，说二爷王志武练过练过，那跟没练一样。听见罗教师先后窗户走了，外边那位还骂出来，王志武不敢出去。大爷王志文你别看什么不会练，这我们家我有什么不敢出去的？再说了，这不是小偷，小偷没有喊的，做贼弯窟窿全凭不滋声，山家偷东西没有打招呼的，拉了六个抽屉没看见钱搁哪儿，把睡觉这位扒拉醒了。你们家钱搁哪儿了？就桌上有这么一块闹表，还是电子表，80年代能卖10块钱的不少了，搁现在一子不值啊。那没有说话，说话就犯案了。这怎么样啊？人家公然的到我们家，人家敢叫我们出去啊？教师爷低了后窗户颠了，行了，来的是好的，走的是奸的，他理亏他才跑呢。大爷王志文有文化，念书之人，叫老二兄弟点灯开门，开门。哥哥您听听，这都高来高去的江湖人，这都是仿咱们罗教师来了。罗教师出去，你就别废话，赶紧等等，还仿罗教师呢？倒没倒这罗教师身上？把灯点开，把灯点上，开门。王志武炸着胆子把灯给点上，门窗打开一瞧，院里站二位聊上，怎么？张子霞顺房也下来了。 跟苗爷一打招呼，说我认出您来了，您要是啊我认得不错的话，您是黄眉童子苗爷。苗吉庆一听，收自己对懒龙锤一抱拳，您是谁呀？把我引到此处是你不是？不错，是我。我就离这儿不远，小张庄。我姓张，我叫张斌，张斌张子侠。哟，飞将军张斌，知道。您是个老前辈，我不敢，在你们爷们面前，我可不敢称老前辈，虚长着几岁。要提起你师父来，那是老前辈了。您认得这本家的教师爷太认得了，跟我在一块待一年多。这罗教师是不是身上背着案？什么罗教师？他不姓罗，他姓潘。这说着话，屋里灯亮了。就这王者我还不敢出来。你别看平常他练练好些年，还不是他大哥呢。大哥一天没练过。大哥一听，这还有什么不出去？人站咱家院子里聊上了。再有一看，这是我朋友啊，张斌张子侠是我聘来的。大爷拉门迈步出来了，二爷还不知怎么回事呢。张姨抱拳，来吧，大爷，给您指引指引吧。要早知有这位啊，哈，可就省了我的事了。您别瞧我练着来好几天，真要说伸手拿您府上的教师爷，还得仰仗这位。大爷一瞧，眼直发愣，怎么一小孩儿啊？可是慢说王志文，搁谁谁也得瞧差了。皆因为苗爷天生娃娃脸，长得像小孩，实际呢50来岁了，看着跟一小孩似的。那这人生活当中真有啊，今儿没来那位啊，有一书座，打20多年前我就认为他比我小。呀，那会儿在琉璃厂说书，他比我大4-5岁呢。那会儿我17、18，他可就上班20多了。哎，那因为我那会儿说书呢，我得显着老崩点儿。那会儿我就爱穿着中式的褂子、圆口鞋。哎，我一到后台，什么叫王千祥啊、孟凡贵都站起来，哟，师叔您来了。拿我开心，为什么呢？就跟我说，说你这么点岁数，你老倒着这么老干嘛呀？说我这师叔都没你这样。那会儿我就为了说我们行话叫压点。什么叫压点呢？就是说你10几岁的孩子，你坐台上给人家说古，人家不信，你说的再好人也不听。哎，我下来我就跟他斗，因为他娃娃脸小。我说你毕业了没有啊？啊，他说我毕业了。嗯，我说毕业你干什么呢？我这刚参加工作。啊，你这个少年辍学，你这是啊，这么点岁数就参加工作了，还得念书啊。人也不跟我置气，人家有涵养，人不理我。这我得说20年前的事儿了。哎，后来呢，在这个咱们宣南书馆开呢，他又去了。我一瞧他没变模样，还那模样啊。我还问他，我说你今年20几了？那我就快30了，他说我今年34了。我说你哪有34啊？我说你比我小好几岁。他说谁说的？他说打那会儿你问我，我就不理你。他说岳父我比你大好几岁。那现在他有时候带着他太太也去，还是那娃娃脸。哎，他专门有这样的人，长得就年轻，大概苗吉庆就是这样的人。哎，这一说这位是侠客剑客门徒仰仗这位，王志文没瞧出来。王志文一瞧，这一小孩这有什么能为啊？嚯，大爷，您觉得我这能耐怎么样啊？啊，好，飞将军张斌张子侠，我们当地的侠客，那还有错吗？但凡您要没能耐，我也不敢去请您，让您帮我拿这个责任。您我是服的啊，您服我就好办了。这位比我高得多，咱就甭提这位老师了。要像我辈难望其项背了，我们根本挨不着人家，且够不着呢。这是黄眉童子苗吉庆苗爷， 苗爷这会儿着急，屋里那人呢，推出后窗跑了。 嗨， 你们俩为什么不拿着呢？那我们俩不能拿呀，那是我兄弟老师啊。再说了，我不会呀，你兄弟会不会？我兄弟，啊，你兄弟练过没有？我兄弟可说呢，打着记事儿他就练，啊，练到现在了，啊，都40了还练呢，但那跟那不练的也差不多。二爷也出来了。二爷一瞧张侠哥在那儿，他也认得呀。哎呦，侠哥您别院里讲了，屋里说话了，说这位不姓罗姓潘，叫潘豹，我也不知怎么回事，有什么话二位问问苗爷吧。苗继敬这气大了，可这小子太不是通情，怨不得我跟我师父追着追不上找不着他呢，隐姓埋名匿居在此处，充作人家府上的教师爷，乍姓完名告诉他姓罗，叫罗潘。这小子身上有两条命案，就把他盗驴杀人栽赃陷害这个事情原原本本跟飞将军张子霞还有二王弟兄这么一说。张斌一听，好家伙，这准这么饿呢，要不是苗爷说真没瞧出来，因为我暗访这个王宅几次并没有查出这小子半点破绽来，这算规矩。那么就在苗爷说这过程当中，只把个二爷王志武听得捏呆呆发愣，呦，这两个眼珠子白长了，没有认识好坏人，不将匪类啊引至家中，还聘作西宾，当作啊老师这么尊敬着。这是今天发现早，侠客来给轰跑了。这要是没有这侠客到了，在我们家不定多大祸害呢。他想着这个，大爷王志文想的又不一样了。王志文一想啊，嘿嘿，在家里就这样，奸杀人命，到咱们家，咱们家这妹妹跟我们这二弟妹这两位保不齐就已经跟他通奸有染了。二爷借一步讲话吧，家丑不可外扬，不能跟人家说呀。王志武都捏了愣愣磕磕，大哥你呀，啊，回去见人弟妹，我这话可就不能再客气了，我说你哥哥问问弟妹吧，到底跟这个姓潘的有什么样的瓜葛？一会儿我再让你大嫂审审咱们这妹妹，咱们也清理清理门户，正正家风吧。二爷说行，我得跟这苗爷说两句话。你说吧，苗爷啊，王二爷，这教师让您打跑了。您给跟我这儿住些日子，我打算拜您为师。王大爷一听，这玩意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啊。他这是武痴啊！一听说这有能耐，这是侠客，非要拜人家，把苗爷给腻歪的，缺心眼儿啊！我能收缺心眼儿当徒弟吗？不能说呀。王二爷，似您这心智不全之人，我不能收，那忒不客气了。我没有时间，我这还担着两条命案，我跟我师父得逮这姓潘的去。您这功夫啊，就这么练就行了，把您现在会的从头到尾仔细练，好好练就行，够用的，你也能活70。苗爷这嘴里也说不出好的来，跪地磕头也不收。大爷王志文一瞧，行了，你别跟这裹乱了啊！这个，您二位把话也说明白了，我们家这档子事情了了，您怎么办呢？我不能在你们家待着，我得逮这姓潘的去。那您走了，这姓潘的回来怎么办呢？张斌乐了，那您甭着急了，嘿，苗爷这一露面啊，恐怕他也不敢回来了。吓破了儿的狗胆了，就即便再来没关系，有我呢，我在您家盯几天， 这几天呢，我有事没事上您家转悠转悠，他不来则可，他要来我办他，那就多仰仗张兄了，不客气。张斌张子牙也准知道潘豹不敢回来，大不大懒，这苗爷要走，苗爷出来找钱包啊，天都快亮了，那老师还在店里边呢，那么大云龙九县周巡周老剑客，天一亮跟伙计交不上电饭账，多灾呀。哎，我有点为难的事情，你别看我没教你，我还得收你点银子。二爷一听，怎么意思？我出来有我点事，拿他是碰上了，我出来是找钱包来了。哟，这么大剑客门徒也丢钱包，没敢问怎么丢的。那要一说更寒碜，拉破石把钱包丢了，更寒碜了。您找钱包什么意思？那你甭细问了。我们这个店里头还该点电饭账，你们家这档子事情呢，我也给你了了，教你呢，我可也教不了，跟你借俩钱儿，可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我这一借不定什么时候还，再打你这儿过，准还你，可这辈子要不走这儿了，不打你门口过了，可就不还了，可是有一节我不还，许你要去。你要有功夫上我们家找我要去，我想起这码事来，我给你。苗爷也不会说人话。哎，你看这怎么样啊？你要依着王志文呢，要多少给多少。他家里又有钱，还电饭账能要多少钱呢？这二爷王志武呢，还得问问。您拉多大饥荒啊？您那电饭账，您跟那住了多少日子？您住的什么店？我也得打听打听，是五星级，啊，这个观景房，啊，好家大套间，那就住两天也不少钱呀、啊。您要小店儿，是不是？大通铺，金饼金面的那个，无极聊俩钱儿。您我先听听您多大账、啊，苗爷。一动自己这脏心眼儿，我跟我老师在店里头拢共就住一天一宿，没多少钱，要按说实报实销不能讹人家，可今儿我是把这电饭账了了，明儿还得住店呢，我明儿俩不这就骑着驴回家了，还得在外边转悠些日子呢，这不得把后边的盘缠钱都得要出来呀。小起码也得200两吧。那时候苗爷干嘛要那么些个，他花惯了。那周巡有钱呢，只不过这钱呢都搁在苗杰庆这儿。苗杰庆呢跟着老师出去呢，又处处伺候的周到，那不能让剑客吃刺的。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梦想打造一个小城堡，只为有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